九八八製作，零號店二，編劇李建平，第十集。 人盡講膚淺的話，因聽者更低級吧。神像級一一扯下，斬碎用來做燈吧。文學曾是神吧， 佔無線上 吧，上惡理吧， 人扮優雅， 自行亂簡化，未算差。人信自己了，神快活不了。几多礼我已崩掉，几多正路已走歪嘴。我先将圣殿里的神仙都杀掉，拜拜。 咦，何俊生？屋企只狗唔系唔见咗嘅咩？点解会有狗吠声嘅咧？唔通系隔篱屋？但系啲狗吠声唔知系外边传入嚟嘅，反而似系喺呢间房。啊！墙壁呢幅画嘅狗仔点解好似识喐咁嘅？咦？画里边个细路咁似何家乐咧？啊！点解幅画好似有股力量想将我吸入去咁咧？哇！ 老 Sir， 你点会坐喺地下噶？你冇事啊嘛？ 哦，我唔小心跌到啫。 我扶你起身先。 唔使啦，我自己嚟得噶啦。 哦。呀，诶，地下有条颈链，系咪你噶？ 哦，系我噶。 哦，颈链块牌烂咗， 应该系头先跌烂嘅。 你面色点会咁苍白嘅？头先仲好地地噶。 哦，我冇事。啊，系咧，我想问你呢幅画系点嚟噶？ 哦，幅画系我阿爸留低嘅，我都系最近喺书柜嗰度发现。 咁即系话呢幅画挂咗喺呢度冇几耐？ 差唔多几个礼拜啦，唔系有咩问题嘛？ 哦，冇，我好奇问下啫。警局仲有啲事，我都系走先啦。 老 Sir，你哋一定要帮我找回家乐啊。 我哋一定会尽全力。我怎会在零号店嘅？哎呀，头仲好痛添。 你醒了？ 是的，我怎会在这里过夜的？ 你不记得发生什么事？ 不记得啊。 你昨晚来零号店找我，我一开门你就晕了，所以就留你在这里过一晚。 我记得了，真是不好意思啊，搞到你。 小事啫，不过你面色还是很差。 我唞下就没事了。 发生了什么事？ 我好似遇到画中鬼。 画中鬼？ 我最近查紧一单儿童失踪案，疑犯承认绑架，但系就否认捉咗个小朋友，仲话个小朋友喺书房凭空消失咗，闭路电视亦都只系影到疑犯一个人离开嘅画面。我去咗疑犯所讲嘅书房，发现书房有一种好诡异嘅感觉。冇几耐，我就听到有狗吠声。是在墙壁幅画传出来的，我还在幅画里面见到失踪了的小朋友。 那之后呢？ 之后我就感觉到有一股力量想将我拉入画里面，但是很快又有另外一股力量将我反弹了出来。 应该是只鬼想捉你入去，但是你被另一股力量救了。 我估是林女士的护身符救了我。我反弹出来之后，护身符就裂开了。 照你这么说，幅画的确有问题。 如果个小朋友真系俾只鬼捉咗入幅画里边，你有冇办法救佢出嚟啊？ 我同你去睇下幅画先讲。 好，咁我去安排。 何生，我记得你讲过何家乐失踪冇几耐，你屋企只狗都跟住唔见咗系嘛？ 系啊。 咁你只狗系咪白色嘅贵宾犬啊？ 你点知噶？ 你信唔信呢个世界上有鬼？ 喂，老 Sir， 你每次都问埋啲无厘啦更嘅问题，你究竟系咪真系有心帮我揾家乐噶？ 嗯，我已经揾到何家乐。 真嘅？咁佢而家喺边啊？ 佢喺你书房幅画里边。 简直就系荒谬！家乐点可能喺幅画里边啊？ 因为幅画有鬼。 你哋警方为咗掩饰自己办事不力，竟然用埋呢啲咁离谱嘅借口，我一定会去投诉你哋噶。 我有证据证明我唔系乱讲，唔单止何家乐，你唔见咗嘅白色贵宾犬都系喺幅画里边。 咁证据呢？ 你去睇下幅画就知噶。 我就俾一次机会你，如果见唔到证据，我一定会追究。 何生，何家乐就喺里边。 你话画里边嘅细路系家乐？ 你冇理由唔认得自己嘅仔啩？ 冇可能，家乐点可能喺幅画入边啊？ 咁你有冇呢幅画之前嘅相？如果有嘅话，你对比一下咪知咯。 之前家乐话好中意呢幅画，叫我帮佢影相，张相应该仲喺我手机嘅，揾到啦。怎会这样的？为什么幅画没了个小孩和狗仔的？ 你现在信吧。 对不起啊，老Sir，对不起啊，之前是我误会你，还乱说话，你千万不要怪我，你一定要救家乐啊。 我不懂得捉鬼，不过我懂得一个人可以帮你的。 是谁啊？ 他叫如果，是驱鬼师。 988制作，零号店二。 就是这幅画。 嗯。我入去画里面看看。 我跟你一起入去。 在画中世界，我的法力会大减，你跟我一起去会有危险。 那我更加要去啦。 万一我哋出唔到嚟点算？ 仲有阿爹啊嘛，我已经吩咐何俊生，如果我哋三个钟都仲未出嚟嘅话，就即刻联络阿爹嚟救我哋。 咁好啦，我而家施饭。 好，我都准备好啦。 心静则杂念消除邪念，无意生恶意无从起，法力现无边，结。 哇，呢度就系画中世界。 嗯， 看起来跟外面的世界没什么分别。这 里所有的东西都只是幻觉，不是真的。 那何家乐困在这里这么久，会不会饿死的？ 画中世界不是靠食物来维持生命，而是靠阳气。何家乐不会饿死，不过阳气会慢慢耗尽。 那就是一样会死。 嗯，所以我们一定会尽快救他出来，他年纪这么小，不撑得很久。 嗯， 你哋系乜嘢嚟噶？ 你系何家乐，我终于揾到你啦！ 你识得我？ 嗯，我系警察，系嚟救你噶。 警察叔叔，你系嚟救我噶？太好啦！我想翻屋企，我好挂住爹哋妈咪啊！ 嗯，你俾只手我，我哋而家咧就带你离开呢度。 你等我一阵，我要带埋波波一齐走。 呢度仲有其他小朋友？ 波波系我只狗。我 们 可以走 了。你发 烧嘢 我！ 放开我！放开我！我要翻屋企啊！ 少爷啊，佢哋系坏人嚟噶。 我都话我唔系你少爷咯，你要我讲几多次先至听啊？ 呢度好危险噶，你都系翻入去啦。你哋系咩人？点会嚟呢度噶？ 我叫如果，系驱鬼师。 驱鬼师。我哋河水不犯井水，你嚟我地方想点？ 我想带走何家乐。 呢度冇你要嘅人，你哋即刻走。 头先嗰个小朋友 就是何家乐。 你乱讲，他是我的少爷何荣德。 我看你的衣着打扮，至少都死了几十年，个小朋友得个十岁，他怎可能是你的少爷？ 你收声，我说他是少爷，他就是。 心静则十年消除邪念无意生我烟雾重气，把你烟雾逼逼。 你唔好再乱喐，再乱喐咧，我一刀插死你！哎呀， 救命啊！爹哋救我！ 嘿，你又似你啊，竟敢推我！ 少爷，我嚟救你。 何家乐，点会突然间消失咗？ 少爷，你睇下带咗边个嚟陪你？有了一隻狗仔陪你，你以后就乖乖地留在这里。 我不要留在这里，我要回家。 小爷啊，听我说吧，外面的世界很危险的，只要在这里我才可以保护到你。 我不是你少爷啊，我不用你保 护。那天如果不是我及时救了你，你已经出了事了，我不会让你再冒险的。放开我啊！ 如果你怎样？ 冇事。 嗱，呢次我就放过你哋。如果你哋再擅自闯入，我就唔客气。嘿！啊 老尚、余小姐，你哋唔系话会救嘉乐嘅咩？点解唔见嘉乐嘅？ 何生，你唔使咁紧张，何嘉乐冇事。 你哋见到嘉乐？ 嗯，佢同 Bobo 都冇事。 咁点解你哋唔救佢啊？ 我喺画中世界法力会大减，所以带唔到佢出嚟。 吓、啊，咁点算啊？ 你放心，我一定会谂办法救何嘉乐。系啦，何生，你识唔识得边个系何荣德？ 何荣德是我阿爸。 咁佢系咪由工人凑大？ 你点知噶？我嫲嫲身体唔好，我阿爸十岁之前都系由工人照顾噶。 我怀疑捉咗何家乐嘅女鬼系照顾你阿爸嘅工人。 吓、啊？佢点解要咁做啊？ 佢应该系认错咗何家乐系你阿爸。 家乐同我阿爸细个嗰阵的确系好相似，但系都冇理由认错噶。 我暂时都唔清楚发生咩事。如果可以，我想知道关于那个工人的资料，同埋佢系点出事，咁样我可以更加容易找到佢的弱点。 我爷爷嗰阵屋企请了不少工人，而且时隔咁耐，我需要啲时间去查。 嗯，咁你一有消息就即刻通知刘 Sir。 我知啦。 988制作，零号店二。 嗱，我哋嗰日喺画中世界见到嘅女鬼，应该就系相里边呢个女人。 嗯，虽然张相系有啲蒙，但我认得系佢。 根据何俊生提供的资料，他叫陈月华，20岁就开始在何家做女佣，一做就做了40几年，他们的关系很好，何家当他是屋企人一样。 那他是怎么出事？ 有一次他们一家人出去吃饭，何荣德因为不舒服，所以就留在家，谁知那晚就有贼入屋，还想杀人灭口。陈月华将何荣德收在衣柜里面，自己就不幸被杀。 陈月华真是忠心啊，为了保护少主人，连自己的命都不顾。 何永德是由陈月华凑大的，他们的感情很好。何俊生还说他爸爸因为这件事一直耿耿于怀。 综合何俊生提供的资料和我在陈月华记忆里面看到的片段，陈月华应该是将何家诺当作是何永德，因为见到何家诺有危险，所以就将他带了去画中世界。 就算何永德和何家诺生得几次样都好，他们都是隔了两代的人，陈月华怎会搞错的？ 我估陈月华因为一直被困在画里面，导致记忆产生混淆，亦都不知道时间已经过了几十年。 那你要怎么救何家诺？ 陈月华不是恶鬼，他捉了何家诺都是想保护他，我相信他知道自己搞错应该就会放人。 最怕就是他不信你呢。 他有可能不信我，但是不会不信自己。 你想帮他恢复完整记忆？ 没错。 那我和你一起联手。 我也是这么打算。 你明知自己在画中世界的法力会大减，还自己一个人去驱鬼，好彩上次没事。 不关如果事，是我太心急想救人。 柳 Sir， 你没听过心急会累死？ 这次是我不对，不会再有下次。 见你都是为了救人，算了。 那我现在通知何生，今晚就去救人。 陈月华，我想见你。 又是你，你不记得我说过什么吗？如果你再擅自闯入，我就不客气。 我没有恶意。 你怎会知道我叫什么名字？ 我不单止知道你叫什么名字，还知道你由20岁开始就在何家打工，还为了保护何永德被个贼杀死。 你收声啊！ 陈月华，我可以帮你。 我叫你收声啊！ 生存者特别消除邪念，无意生恶意，无从起法力意无边。 少爷，你快啲匿入衣柜度啦！ 点解要匿入衣柜啊？ 哎呀，乖啦，唔好问咁多，听华姨嘅话吓。 哦， 记住啊，无论等阵听到咩声，千祈唔好出嚟啊吓。 我知啦。 何永德在两个月前过了身。 怎会这样？少爷怎会死的？ 何永德在睡眠中过世，享年82岁。 82岁？ 陈月华，你已经死了72年了。 72年？为什么我觉得所有的事都好像发生没多久？ 你死了没多久就被意外困在幅画里面，你的记忆应该就是停留在那时，直到何永德的仔何俊生重新拿回幅画出来，你因为见到何家诺有危险，所以重新的恢复意识。 为什么个细路会同少爷生得咁似样嘅？ 因为他是何永德的孙。 啊，少爷有咗孙啊！ 何永德冇辜负你的牺牲，他事业有成，儿孙满堂，一生人都过得好好。 咁真系太好啦！ 陈月华，你已经知道自己搞错，咁我可唔可以带何家诺同宝宝走？ 可以。 诶， 你同只狗仔可以翻屋企啦。 真噶？你真系肯俾我翻屋企？ 嗯，嗱，以后要乖，知唔知啊？ 我知啦，我一定会乖，你唔好再捉我咯。 放心啦，唔会再捉你噶啦。 你们可以走了。 陈月华，我是帮你超度去投胎。 多谢你的好意，但是我不想投胎。 为什么？ 我要留在这里继续保护何家的子孙。 儿孙自有儿孙福，你不需要这样做。 我已经决定了，你不要再说。 但是 保重。 没事啊，没事啊，乖啊，没事。多谢余小姐，多谢老 Sir， 多谢你们，多谢你们帮我找回个仔啊，多谢你们。 不用客气的。 太好了，终于都一家团聚。 哎，这件事总算圆满结束。 还没结束的，我还有一件事要做。 什么事啊？ 帮陈月华超度去投胎。 余小姐，你为什么要帮我？ 我是驱鬼师，帮亡魂超度是我的工作。 你已经因为阿爸没了条命，如果再因为我们做了游魂野鬼，你叫我们何家怎么过意得去呢？阿爸在九泉之下都会瞑目的。 我答应你，我去投胎。 你要我说多少次才明白？高洁不适合你，他配你不起。 不明白那个是爹地你啊。如果不是因为高杰，我现在还是那个愤世疾俗的唐一心。 零号店二第十集，导演梁金玉，配音刘玉葵，如果连杰明饰演，唐九日、曾凡永饰演，刘志森、黄文斌饰演，何俊生、罗瑞安饰演，何家诺、关书允饰演，陈月华、詹慧玲饰演，林威、林可峰饰演。 人尽讲肤浅的话，因听者更低级吧。神像给一一扯下，斩碎用来做灯吧。文学曾是神吧，无线信吧。 See you.